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您的体重偏胖，请注意减肥。 Oh my god，怎么还是那么肥？ 是呀，难道传说中的土豆减肥法没用吗？ 这土豆到底是增肥还是减肥？土豆由于含淀粉，是蔬菜热量最高的一种，但它的含水量也高达76%以上，而真正的淀粉含量不到20%，这其中还含有部分能让人产生饱腹感的膳食纤维，所以用它们来代替主食确实具有减肥瘦身的效果。对于吃土豆发胖的人来说，大致有两种原因，一是因为烹调不当，把好端端的仅含90千卡的土豆做成热量高达200千卡以上的炸薯条、炸薯片时，由于它本身的吸油能力超强，怎么可能不发胖呢？二是因为没有用土豆来代替主食，而是把它当成菜肴。其实土豆中所含的热量比主食要少很多，如果用土豆当菜，就一定要适当的减少其他主食的分量。如果不减主食，结果当然变成了吃土豆比吃青菜更容易发胖的结果。养生小贴士：吃土豆减不减肥，关键看你怎么吃。记得莎士比亚曾让他剧中的一位主人公大喊：“让老天下土豆雨吧！”由此看来，土豆是一种营养非常全面的食品。当你了解它的特性时，不管是用来补充营养，或是瘦身，相信都会有不错的收获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震中激动。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。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震中激动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你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失望的时候你让我心动。闪烁闪烁好空洞，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。我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，我又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。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激动。

在那盏路灯的下面，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，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嘿，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，她现在该往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男孩与女孩谈了很长时间的恋爱，甜言蜜语少了，还经常闹些不愉快，男孩心里就有了分手的想法。这一天，男孩约女孩出去逛街，两个人走在街上，男孩看到前面有家鞋店，就对女孩说：我给你买双鞋吧。鞋架上陈列着各种颜色和款式的皮鞋，两个人试了一双又一双，不是嫌太贵，就是嫌颜色和款式不好，把眼睛都挑花了，也没有挑到中意的。这时鞋店老板走过来说：小伙子，每双鞋都有它的缺点和优点，这世上只有比较合适你的鞋，不可能有你完全满意的鞋。男孩听了一整，他思忖良久，对老板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带着女孩离开了鞋店。一个月后，鞋店老板收到一封喜帖，上面写着：您好， 我们诚邀您参加我们的婚礼，是您让我们明白爱的道理，所以请您一定参加。简单生活格言，鞋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人也一样，人相伴，理解和包容最重要。爱情和婚姻就像脚和鞋，经历了鞋子与脚的亲密接触与磨合后，脚才能穿得舒服。 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，谁共你一般思想，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，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。